是这样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各位好，欢迎再次来到戏剧空间，我是小英。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听到的是由青年艺术剧院重排的话剧《钦差大臣》的上半部分。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这部话剧的下半部分。 早餐不错， 哎呀，烟熏鱼，哎呀， 早餐不错， 哎呀，不错， 烟熏鱼， 不错。 太可怕了！ 连我自己都没弄明白。你看，我们连制服都没穿，还要是一觉醒来把这些报告到彼得堡去，那我们可就完了。快走吧。 人的态度多优美呀，一眼就看得出是从京城来的时髦人物。哦，你瞧，早餐不错。哎呦，他的派头，一切的一切多漂亮！这个年轻人真叫我喜欢。哦，他简直叫我着魔。我发现他很中意我，他老是瞧我。 不，妈妈，他老是瞧我。 哎呀，我胡说，闭嘴，那是没有个事儿。 又 来了，不许犟嘴，不许，就是不许。他干嘛要瞧你？他有必要瞧你吗？ 妈妈，我说的是真的。刚开始啊，讲到文学的时候，他就瞧了我一眼。后来讲到同公事们打牌的时候，他又瞧了我一眼。 哎呦，也许是瞧过那么一眼，那只不过是随便的瞧瞧。他一想，好吧。就瞧他一眼吧，瞧他一眼吧，瞧他一眼吧。 妈妈， 你老跺脚， 别出声。 干嘛？ 嘘。真不该把他灌醉。如果他说的有一半是真话，那又该怎么办呢？怎么能不是真话呢？这人一喝多了，什么都往外讲，这心里想什么，这嘴里就说什么。跟部长们打牌，还进宫去。哎呦，鬼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就好像站在钟楼顶上，又好像有人要把我给绞死。哎 呀，好了，亲爱的，我倒不觉得那么可怕。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教养、举止文雅的上流社会的人。至于他的官位嘛，我们可不感兴趣。 所以说你们是女人，刚才你对他也太随便了点，啊，就好像跟多不金自己打交道一样。 对。关于这个嘛，我劝你别担心，我们俩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跟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弄得我现在还晕头转向。密使哥， 哎， 密使哥，毛什么毛脚，快去找几个警察来啊。这样，现在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怪得很，他要是个军人那也好认得出，可他却是这身打扮。可他到底还是盯不住，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看起来还是太年轻。 哦， 西卜， 奥西卜多好听的名字呀！啊，过来，奥西卜，我有话要问你，过来，过来，过来。 得了，得了，你们都得了。 哎，朋友，怎么样？我们这儿的饭菜还好吃吧？ 哎呀，多谢您了，我吃的非常饱。 哎呀，说说看，奥西卜是不是有许多公爵呀、侯爵去经常看望你们家少爷？ 这让我怎么说呢？今天吃的挺好的，明天可能吃的会更好。啊，对，太太，还有好多那个伯爵也常去。 伯爵，你们家少爷长得可真帅呀！ 哎，过来，奥西卜，跟我说，你们家少爷到底是什么官？他到底是什么官？ 哎呀，一个普通的官。 普通的官。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怎么净问那些蠢话？哎，我的事情你倒。 哎呦，朋友啊，我一看你这憨厚的相貌，哎，我就特别喜欢你。怎么样，你们家少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凶吗？喜欢训人吗？ 啊，对，他喜欢有章法，做事情要有板眼。 我知道你们出门在外很不容易，瞧瞧，这是两个银萝卜，拿去喝杯热茶。 哎呀，老爷爷，你怎么还赏钱呢？哎呀，我祝您长命百岁呀、你可给穷人帮了大忙了。 我也很高兴。 奥西卜，说说看，你们家少爷喜欢什么颜色眼睛的女人？ 奥西卜，你们家少爷的鼻子可真可爱呀、 行了，一路上他最注意什么？也就是说，他最喜欢什么？ 他最喜欢什么？那就看具体的情况了。 具体的情况。 他最喜欢人家好好的招待他，吃好酒席。你就拿我来说吧，我算什么呀？一个农奴，他的跟班。可是呢，他也非常注意啊，人家对我怎么样。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就说，奥西卜，对你招待的怎么样啊？不好，老爷。啊，那你回去提醒我一下，我要跟这家主。我不计较，我是个粗人。 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哎，朋友，刚才我给你的是茶钱，现在我再给你两个，去买面包吧。 哎呀，老爷，你怎么又赏钱呢？你说，哎呀，让我们一个健康干一杯吧。 好， 过来，奥西卜，这是我给你的赏钱，拿着吧。 哎呀，太太呀，你怎么？爷爷上街，我都快哭了。 哎呦，瞧您好，奥西卜，亲亲你们家少爷吧。 哎，朋友，快去看你们家少爷需要什么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只要提出了样就行。去。 报告长官，队长，您的指示。 必须老过境。听着，都给我站到台阶上去。一步都不准离开，不许任何人进来，特别是那些商人。如果看到有谁来告状，即使不是告状的，但好像是告状的，就掐住他的脖子，踢他的屁股，就这样，揍他，好吗？ 轻声点儿。 在门外偷听的小官员们，似乎也从奥西卜的话中听出了点名堂。 什么行动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那回事儿，塞钱。 对， 塞钱。 见鬼，太危险，他会破口大骂的。要知道他毕竟是政府要员， 是不是以贵族的名义用捐款修纪念碑的形式送给他一笔礼金？ 哦，或者就说有人给您寄来一笔钱，可是寄款的人没有留下姓名。 当心他把你当作邮包寄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啊，对了，你们大家听我说，在文明的国家里可不是这么做的。我们干嘛要成群结队的挤在这儿？得单独去觐见，脸对着脸，一个一个去谈，不能让旁人知道，这才是文明社会的做法。那么阿姆斯弗罗德罗维奇，就从您开始吧，您第一个。 还是您先去吧，贵宾是在您的医院里吃的烟鳕鱼。 哦， 卢卡鲁基奇是少年人的导师，最好您先去。 不行不行不行，诸位，坦白的说，我受的教育就是，只要官位比我高的人跟我说话，我就吓得魂不附体，心惊肉跳，连舌头都直了。 这些不是说的。 那么阿姆斯佛罗德罗维奇，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人选了。您看，您一开口就像西塞罗似的口若悬河呀。 您得了吧，什么西塞罗呀，您真会扯。有时候我弹琴，小猎狗、看家狗、公狗、母狗、小八狗，那我才收不住 啊。不不不不不不，您不单是弹狗，您弹任何东西都可以，您就不要再谦虚下去了。来吧，您就帮帮去。 好像是实实在在的睡了一大觉。昨天早上他们好像给我灌了点什么，现在我脑子还嗡嗡响呢。不过在这儿生活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就喜欢别人对我热忱的相待。市长的女儿长得不错，妈妈也还可以，甭管怎么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天哪天哪，保佑我平安无事吧，我这两条腿都快断了。本地法院法官、八品文官、量不进、加不进，参见大人。 请坐吧。如此说来，您就是本地的法官。 经贵族团推选，从1816年起当选为法官，本来任期3年，但一直留任至今。 这个当法官可是个捞钱的差事啊。 3次连任以来受到上司嘉奖，荣获弗拉基米尔4等勋章，这手里攥着钱，手心就像火烧一样。 我也喜欢弗拉基米尔勋章，不过我个人认为安娜3等勋章就不算什么了。 老天爷，我这是坐在哪儿啊？屁股就像是坐在烧红的炭火上。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我看见钱掉到地上了。 没有的事儿。天哪，这下子我可要吃官司了，囚车已经来逮我了。 是的，是钱。 一切都完蛋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您能把这个钱借给我吗？ 当然，那当然。这最后没有了，勇敢点，勇敢点，圣母啊，帮帮我！ 您知道是这样，在路上我居然把我的钱都给花光了。不过您放心，我一到乡下就把钱给您寄过来。 这可使不得，这又何必呢？您收下钱，已经是我莫大的荣幸了。当然，鄙人愿效薄利，鞠躬尽瘁，忠于上司。不敢再打扰您了，请问还有什么指示吗？ 什么指示？ 卑职是说，对本地法院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有何必要呢？ 再见， 再见， 再见。好了，这座城市还是咱们的天下。 法官是什么？ 局长七品文官是配给参见大人 啊。我就是喜欢结交像您这样有趣的朋友。请坐。 这么说您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城里？ 是的。 这座小城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人虽不怎么多，可能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不是首都，不是京城。 您说是不是这样 啊？完全正确。 那么京城里面全部都是达官显贵，可没有什么乡下劳改。您说是这样 啊？是的。他倒是问长问短，不摆架子， 让我再向那邮政局长借点钱。您知道，在路上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居然我把钱都给花光了。您能借我300卢布吗？ 为什么不能呢？在我看来，这是莫大的光荣。 谢谢。您知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最讨厌省吃俭用，苛刻自己，这有何苦呢？ 我愿意全心全意的为您，为您 效劳。 谢谢。 不便过多打扰。 您对邮政管理方面还有什么 信使。 没有了，没有了。邮政局长也是个好人，至少他愿意借钱给我。 治安监大人，卑职是督学，九品文官，和罗宝福。 我先坐吧。你抽烟吗？ 这怎么没想到呢？是借是不借呀？ 拿着吧，拿着吧。 这个雪茄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当然了，不能跟彼得堡的相比。我在彼得堡都是抽25卢布一百支的，那个烟抽完了之后啊，你都想亲亲自己的小手。等一会儿， 不是这头， 该虎的可不能胆怯把我给毁了。 看来您不懂得抽雪茄。 卑职不太会抽烟， 我可是有这个嗜好。再有就是，一看清女人。我就来劲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黑发的还是金发的？告诉我，告诉我，是黑发的还是金发的？ 是，不敢说。 不不不，我一定要知道您的口味。 回禀大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让我来猜一猜。是不是哪个黑发的女孩让你碰了个小小的钉子？哈，脸红了，脸红了，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呀？ 我害怕，大人，该死的舌头不听使唤，就是不听使唤。 您害怕？ 害怕。 是的，我的眼睛里面是有一种威慑的力量。至少哪个女人是躲不过我的这种目光的，是不是这样？ 是的。 您知道吗？我在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居然我把钱都花光了。你能借我300卢布吗？ 这要是没有，那可就糟了。有的大人，有的。卑职不敢再惊扰大家了。 再见， 再见。谢天谢地，看来他不会来参观学校了。 慈善医院院长，七品文官，咱们让尼克参见大人， 请坐吧。 大人，我曾陪同过您参观过由我照管的慈善医院，并亲自接待过您，真是荣幸之至啊。 燕鳕鱼， 燕鳕， 燕鳕鱼， 燕鳕鱼， 非常好吃的。 为国效劳，我心甘情愿。 这个狡猾奸诈、诡计多端的慈善院的院长的做法却与众不同。 本市的邮政局局长什么正经事也不干，邮包是经常积压，邮政业务搞得是一团糟，您不妨亲自去调查一下。还有那个法官也一样，他就知道打兔子，还在办公室里养狗养鹅。他虽然是我的亲戚和朋友，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我们这儿有个地主叫多布切斯基的，只要这个多布切斯基一离开家门，法官就跑到他家里跟他的老婆待在一起。您不妨留心看看他那几个孩子，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个长得像多布切斯基的，就连那个最小的女孩也长得活像法官，就跟那个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法官居然是这样一个 还有那个 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显然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他的表情更增加了院长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亚民党人还坏，他向青少年灌输危险的异端思想，简直是无法形容啊。大人，要不要我把这一切写一份书面材料交给您呢？ 写一份书面材料吧。 那样我会更加愉快的。 您知道，在寂寞无聊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一些滑稽可笑的东西。您姓什么？我总是忘。 咱们来，妮卡。 您有孩子吗？ 有啊，五个。 两个女孩已经长成大人了。 长成大人了，长成大人就好。 那他们两个现在长得跟谁有 点像？您是不是想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啊，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伊文、伊丽莎白、玛利亚和佩里佩图亚。 佩里佩图亚， 佩里佩图亚， 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哎呀，不敢过去打扰您，耽误您正常的公务啊！ 哎，等一下， 我总是忘记您的名字和您的父称，您能再告诉我一遍吗？阿尔杰米。菲利波维奇， 阿尔杰米·菲利波维奇，我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帮帮忙，阿尔杰米·菲利波维奇，我在路上居然把钱都给花光了，您能借我400卢布吗？ 自以为聪明的慈善院院长，原以为靠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会得到钦差大臣特别的赏识，没想到还是少不了给钱这一关。 有的。 多凑巧了， 再见， 再见， 再见。本是居民彼得·伊万诺维奇·波布西斯基参见大人。 彼得地主彼得·伊万诺维奇·多布切斯基， 多布切斯基。 带钱了吗？ 钱？什么钱？ 1000卢布有吗？ 1000卢布啊，这个数目字实在是太大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您带钱了？ 我的钱你是知道的，我都存在社会救济所里。 是啊，没有1000卢布，100卢布也行啊。 100卢布？啊，彼得·伊万诺维奇，您带100卢布了吗？ 哦，你看我这只有40卢布， 25卢布。 不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您这个兜有个窟窿，您叫窟窿。 没有，就65卢布吧。 大人，对不起。有件事情我要斗胆的请求您。 什么事？ 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它有点微妙。就是我的大儿子，他是我结婚以前生的。 话是这么说，他确实是我亲生的，就跟结婚以后生的是一样的。后来我补齐了合法的婚姻手续，现在我想让他成为我完全的儿子，跟我姓。 多不亲自亲， 多不亲自亲。 就信这个劲儿吧，法律上是允许的。 大人，原来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怕耽误了他的前途。这孩子他太聪明了，他会背好多好多的诗歌。 对，要是在南场中一把小刀来，他马上就像变魔术似的，开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马车来。彼得·伊万诺维奇，这事你是知道的。 是的，他具有 非凡的才能。说你的事。 大人，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回到彼得堡以后，见到那里所有的大官，什么海军将军了、参议员了，您就对他们说：某某大人、某某阁下，在某某地方有一个人叫彼得·伊万诺维奇·波布钦斯基。您就对他们说，有一个人叫彼得·伊万诺维奇·波布钦斯基。 好的。 如果您见到皇上，也请对皇上说：阁下，在某某地方有个人叫彼得·伊万诺维奇·波布钦斯基。 好的。打扰了。 好的， 波布钦斯基。 好的，会办的。 打扰了。 好的， 波布钦斯基。打扰了。 这儿当官的还真不少， 他们好像把我当成一位政府要人了。 昨天，肯定是昨天我把他们都给蒙了。他们怎么这么傻呀？蠢极了吗？这不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写信给彼得堡的特利亚·皮奇金，这个家伙经常写些讽刺的小品文，让他把这帮人好好的给嘲弄一番。 阿斯伯，把纸和墨水给我拿来。 不过这些当官的还是不错的，至少他们肯借钱给我，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优点。我来看看有多少钱。 不过1万2000卢。 什么？ 是时候了，真的。 该走了。 胡说，我不走。 行了，你在这儿都玩了两天了，够了，你干嘛非得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呢？去他们，万一要碰见一个别的什么人，赶紧走吧，这儿有的是好马。 哎呀，我说了我不走，明天再说吧。 那干嘛非要明天再说呢？咱们现在就走吧。真的，伊万亚历山多罗维奇，别看他们这么敬重您，可是您知道他们准是把您当成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了。再说在外边耽搁久了，老爷会生气的。现在走正是时候，他们还会给咱们派一辆最好的三套马车。 好吧，你把这封信先给我发了。 伙计，伙计， 来了。 你去给我们家大人发封信啊，这个邮费就让公家支付吧。另外给我们派一辆最好的三套马车，这个车费也公家支付吧。 大人，听我们说呀，大人， 这是我们说的干什么？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有赦戒，请收下我们的状况，大人。 是啊，大人。 商人阿卜杜林谨称财政大人先生阁下收。见鬼，哪有这样的称呼？哎呀，啊，有什么要求吗？ 哎，大人， 大人， 你开开恩吧， 是 给我们条活路吧。我们再无厌忍受着无缘无故的欺负。 是啊， 欺负你们了。 本县县长， 对， 拿着。大人都，哪有这样的市长啊？他干的坏事真是一言难尽的。他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面来过夜，那招待费让我们不堪忍受，还不是上吊死了算了？真是的，我们孝敬他，说给他太太和女人买些衣服吧，可是他还嫌不够啊。他到铺子里边来，见这批料子挺好，就说：“伙计啊，你这料子不错，给我们家送去吧。”那就送呗。可是这料子，足有五十俄尺啊，大人！ 五十啊， 五十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骗子嘛！ 哎呦， 一 个骗子！千真万确。我们一见他来啊，就赶快把铺子里东西藏好。那好东西就不必说了，他什么都拿呀。我放在桶里的黑李子干都七年了，连我的伙计都不吃。可是他。哎呦，一抓就是一把呀！ 那是的，是的， 强盗， 绝对是强盗！是的，是的，大人呐，我们要跟他顶半句脸，那麻烦了。他会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边来，搞不好还要封我们家门。哎呀，他会一把抓住你的胡子说：“哎，你这大大人，对你不用上刑，也不用体罚，那是法律不允许的。可是，亲爱的，我请你吃咸鱼。”磕死你！ 你想想，他这样的人就应该一把把他抓住，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哎呦，太好了，大人！ 发配的越远， 你把他发配的越远越好，我们看不见的才好呢。 哎呦，大人呐，大人， 这是我们给您送点酒和点糖，不成敬意，您收下吧。 是啊， 给大人， 都收下，都收下。 干什么？跟我来这套， 大人。 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收受贿赂的。 哎，大人，而且。 啊，如果你们有300卢布的话，借钱给我，我是要的。 哎呦，我的青天大老爷啊，那300哪够啊？还是500吧。 是。 哦，那我就暂时借用一下。 您上下吧。 嘿，大人呐、啊，这银盘子您也收下吧。 啊，银盘子是可以要的。 大人， 把这些 全 收了。 这些东西我不要，我说过了，从来都不收受贿赂。 哎呀，大人，收下吧，收下吧。哎呀，对，路上都会有用的。 对对， 我抬进去，抬进去。 好了好了， 大人抬进去。 再到手里拿。 我是哪个狗子吧？求您 开恩。别急，别急，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 我是下士的妻子伊万诺娃，大人，求您。 我是董正的老婆，本地小市民，千年大老爷，求您肯恩。 您怎么 了？哦，求您肯恩，我是来闹市长的，但愿老天爷把各种灾难都降临到他身上，叫他的儿女，连同他这个坏的美人，还有他的3600都过不上好日子。 他怎么你了？ 他把我丈夫抓去当兵，其实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个坏蛋。再说这也不合法呀，这我丈夫是有家有小的人了。 他说：“你要丈夫干什么？他已经对你没用了。”呸！这有用没用，我自己知道，这是我的事儿。我没有 户怎么能行呢？这个坏蛋听我这个妇道人家下流屁，我叫他全家人都死个精光，要不是有他母娘，那也就是 这件事情我会办的。您走吧。 哦，陈年大玩兄，你看你可别忘了。 说吧说吧，简单一点。 他揍我老爷。 他为什么揍你啊？ 他搞错了，几个女人在市场上打架，警察来晚了，逮住我，用皮鞭子抽我，你看看，疼得我两天都不敢往下走。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那当然是没办法了。可他们乱打人就得罚他们的款，我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这儿有一点钱，你拿。那边是门，从那边走吧。阿 二师傅，二师傅，你把那些人送给我姑姑去啊！我今天不见客，真的要烦死我了。 走了，赶紧走，赶紧走。 市长的女儿又羞又怕的来到客厅。而他的出现却让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乱糟糟的心情变得稍微好了一些。 能问您一声，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吗？ 说真的，我哪儿也不去。 您为什么哪儿也不去呢？ 我还以为妈妈是在您这儿呢。 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哪儿也不去呢？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您还有要紧的公事。 不，恰恰相反，您会给我带来快乐的。 这是你们京城人的说法。 谁让我在同您这样一位美人说话呢？ 哎呦，您怎么能坐那把椅子呢？我的意思是说，您应该坐的是女王的宝座。 真的我不知道，我本来是急着要走的，可是 那披肩实在是太漂亮。 您真会开玩笑，竟拿我们乡下人寻开心。 我真想成为您的披肩，去拥抱您那百合一样的脖子。 我简直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什么披肩？今天的天气可真怪呀。 那再好的天气也没有您娇美的嘴唇好。 瞧您总是说这种话。我想起来了，我想请您在我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诗，留作纪念。您一定知道很多的诗吧？ 这个您小姐做什么都可以，您说吧，写什么样的诗？ 随便什么诗，只要是好的、新的。 诗算什么？我知道的多了。 那您准备给我写哪几句诗呢？ 你说吧，我说也知道。 我非常喜欢诗。 那我知道各式各样的诗。这样，我给您写这句吧。人呐，在忧伤的时候，不要怨恨上帝。后面我给忘了，那有什么关系呢？与其说写诗，不如把我的爱献给您吧。您看您的眼睛里面充满着爱情。 爱情？我不懂爱情，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您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呢？我们近一点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这么近呢？远一点儿也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远呢？近一点也一样吗？ 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仅仅是您觉得挨得很近而已，您就当我们两个人离得很远好了。小姐，我现在要是敢紧紧地拥抱您，我会感觉到多么的幸福啊。 那是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是喜鹊还是别的什么鸟？ 是喜鹊。 公子哥在市长女儿的脸上随便地吻了一下，这一吻把小女孩弄得脸颊绯红，手足无措。 你把我当成这样一个乡下姑娘？ 不，是出于爱情。您听我解释，小姐，真的，绝对不是出于爱情，出于爱情。我的恩公子，你看我给您跪下了，请您原谅我，真的。 不得了，这是怎么回事？小姐，这成什么体统？妈妈，我滚开！听到没有？滚开！我不想再见到你。哎呦，真是叫我大吃一惊啊！ 这个女的也挺有意思。夫人，我就受着爱情的煎熬。 又怎么？您跪在地板上。快起来，这地板太脏了，快起来。 不，我不跪着，一定要跪着。您说我命中注定的是死还是活？ 可是对不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刚才你是在向我的女儿求爱。 错， 我爱的是您，我的生命就在您的手中，如果您不答应我的求爱，我的生命将毫无意义。我怀着恋爱般的心情，夫人向您求婚了。 您是知道的，我已经有丈夫了。 爱情是不分界限的，夫人，我们可以到世外桃源去，再次向您求婚了。 哦，我的宝贝儿。 您这是在跟我们逗着玩呢。 哎呦，你真是一木疙瘩脑袋呀！大人可不是正在跟你说的吗？ 我还是不能信。哎呦，你答应吧，答应吧。我这个人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拿出一把手枪来，我啪我就自杀了。 不能啊， 大人，那样你会吃官司的。 哎呦， 我的上帝呀！我从灵魂到肉体上，我一点错都没有啊。阁下。只要您不生气，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愿仁慈的上帝来祝福你们，这可不是我的错。 他 们在接吻，上帝呀，接吻了！哎，安东，哎，师长，这下可他们大功告成了。 等一等，您刚才不是说要跟我的小女儿结婚吗？ 是这样，那我要到乡下去一趟， 乡下 我去看一位我的伯父，他可是位富翁啊，我一天就回来。 就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强留您了，快去。不过我们希望您能早一点回来。 我会尽快回来的，玛丽亚，不能，真的不能表示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快去， 我再见。 怎么样，大人，您是不是需要带点什么东西上路呢？比如说钱呢？ 要钱干什么？ 得带点儿。 啊，淡一点也可以。那上次您给的我是200，不是400，我可不想隐瞒您给我的真实的钱数。那么这次您还是给400凑个整800吧。 巧极了，都是新票子。 我就喜欢新票子，新票子会给人带来新福气。 正是。 哎，那位请，蒙您的殷勤款待，真是感谢之至。您知道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受过这么好的招待。再见了，我的朋友。 再见。 哦，夫人。啊，再见了，灵魂的天使。 哦，再见。 再见了。 哦，再见了。再见了。 再见。 再见了。早点回来。 都听着，把家里家外都给我收拾一遍，把所有的美酒都搬出来，我要大宴宾客，我要举行盛大的庆典。就好像是中了一个大奖啊，啊，做梦都没想到，从一个小市长摇身一变跟一个大人物碰上了亲呢、啊、哈哈，真是飞黄腾达了。 来人， 有长官， 去把教堂的钟都给我敲起来，要扯开嗓门大声吼，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上帝把光荣赐给了市长，女儿嫁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再去把那几个告状的商人们都给我带来，特别是那些带头的，要告我，嘿，再给你们俩胆儿，去吧。 市长吗？ 市长这个差事就去他娘的！我的姑爷在彼得堡跟那些部长们都是哥们儿，朝里有人好做官，说不准，我他妈的还能当个将军呢，真是过大瘾喽！盛典开始了，盛典开始了。 安德万努尔奇，你真的交上鸿运了。 恭喜了大人啊，真是可喜可贺呀。愿您和新婚夫妇长命百岁，子孙满堂呐。 恭喜了。 安德万努尔奇，您倒是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全部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事儿说起来古奇了，那都是大人自己主动提的亲。 是，求婚的方式非常的文艺啊。 对， 他说的那些话动听极了。他说， 安娜奈奈涅夫娜，您信不信，生命在我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我完全是出于尊敬您这种难得的品德。 不，妈妈，这句话是他对我说的。 胡说，闭嘴，你懂什么，不要乱插嘴。安娜奈奈涅夫娜，您使我感到惊叹不已。我刚要说， 哎呦，您这么说我们实在是不敢高攀。 夸他一下子跪倒在地，用最高贵的口气说，安娜奈奈涅夫娜，不要让我成为天下最不幸的人，请满足我的情感吧，否则我就不活了。 不，妈妈，这句话是他对我说的。 哎呦，哦，是啊，当然他是也对你说过，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好了好了，先生们，他还威胁我说要自杀，冲的一下拔出手枪来。哎，我要自杀了，我要自杀了。哎呀 了不起，了不起， 这是命运决定的。 哎，这哪是什么命运呢、啊、命运往往是戏弄人的，这都是您积德行善的结果哟。 祝您健康大人， 祝您长命百岁， 长生不老，凶多吉少， 早日归天。 好了，我们准备搬到彼得堡去住。说真的，我们怎么能住在这儿呢？再说我丈夫到那边会当上将军的。 上帝一定会成全您的。 人的能力有限，可上帝无所不能啊，大人。 大才必有大用， 功大自 然位高啊。哎呀，安东，安东，安东路易奇，到那时候你。 正当市长坦然地接受大家的奉承，被幸福冲昏头脑的时候，邮政局的局长火烧眉毛似的冲了进来。 怪事，哎，真是怪事！不，我们当做钦差大臣接待的那位官员，他并不是钦差大臣。 怎么不是钦差大臣？ 根本就不是钦差大臣。不，我是从信上知道的。 信？什么信？ 他本人写的信。哦，有人把这封信送到邮政局来了。我看上面写着他寄往邮政局见，我一下子就懵了，心想。一定是发现邮政局的情况一团混乱，就向上司给汇报，我就把信给拆了。 哎呀，你怎么敢？ 你知道吗？自己也不知道。哎，你超自然的力量驱使我这么做的。 嘿，他妈的，你怎么敢拆这么一位特派大员的信呢？ 是，问题就在这儿，他既不是特派，又不是大员。 那你说他是什么？ 什么？会知道他是什么？哦，不三不四。 什么？ 你怎么敢说他是不三不四呢？ 哎， 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要跟我的女儿结婚了。我也就要成将军了，我简直能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成军 多了。你看，安东诺维奇，我还是给您念念这封信吧。啊，亲爱的特里亚皮什基，我急于向您通报我的奇遇。在旅途中，一个步兵上尉把我的钱都赢去了。旅馆老板本来要把我送去坐牢，可是忽然间，由于我那彼得堡人的外表和服装，全城的人都把我当成了总督大人。现在我住在市长家里，尽情享乐，毫无顾忌地追求他的老婆和女儿，只是还没有决定对哪一个先下手。我想还是从老娘开刀吧，她似乎随时准备提供一切服务。您还记得我们过穷日子吃白食的情景吗？有一次我们吃了点心没给钱，老板就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们给轰了出去。现在情况可完全不同了，大家都主动借钱给我，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里的人真是一些怪物，你见了一定会笑死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写小品文，您就把它写进您的小说里去吧。第一，市长蠢得像一头大笨驴。 不是，他绝不会这么写。 哎，您自己看吧。哎，你 们 看 吧，念 哪？念哎，邮政局长，你 念， 邮政局长， 念 也是一个好人。 哎，你瞧，他又说了我很多的坏话。 念下去。 哎呀，何必呢？ 他妈的，既然念了，就都给我念下去。 念啊，队长，来来念，我念 念。哈哈哈！ 邮政局局长长得活像布里看大门的，大概也是个混蛋酒鬼。 慈善医院院长怎么了？你看，简直是一只头戴小圆帽的猪。浑身都是葱臭味儿。 老天在上，我可从来都不吃葱。 谢天谢地，总算没有提到我。 法官，拉普金、加普金是一个十足的 Mobistone。 这大概是个法语词儿。 鬼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要是按照骗子来解释，那还算好，恐怕比这更糟。 不过这里的人热情好客，真诚善良。再见了，亲爱的特里亚皮皮君，我真想像您那样搞文艺工作。像我这样的活法真是无聊，总得寻求点精神食粮吧。我发觉必须干一项高尚的事业才好。来信请寄萨拉托夫省转播的卡吉洛夫卡村圣彼得堡邮政局街97号里院三楼右侧一番马西里耶维基特里亚皮皮君先生敬请。 完了，这下全完了，上他们大当了！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快追回 来！哎呀，上哪去追呀、啊？我给他派了最好的三辆马车，还给前面的驿站下了命令。 你呀，你这是一进了脸啊！ 他妈的，诸位，他还跟我借了300卢布 啊！他也跟我借了400， 还有我的300， 我也300啊！ 我们都会借的65卢布都是纸币。 哎，我这 是怎么了？啊？老眼昏花了，把一张猪脸看成了人脸了，真是一头大半驴。我当了30年的官啊，从没有哪个商人跟包工头能够骗得了我。我骗过狡猾的骗子手中的骗子手，天下无敌的流氓头和横行霸道的二流子都吃过我的亏，上过我的当。我还骗过3个商长呢。商长算什么，根本就不值一提。 可是这么可能，他已经跟我们的女儿订婚了呀。 订婚？订个屁婚。来看吧，都来看呐，市长让人给耍了，耍了，他要把这个丑闻传遍全世界，那些该死的文人们还会把它写到喜剧里面去，人们会拍手叫好，啊哈大叫！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去吧！哎，你们这些人呢？我恨死了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庸俗的作家、该死的自由主义者！我恨不得把你们捆成捆儿，磨成粉，然后装到魔鬼的帽子里面去！他妈的，是谁先说他是钦差大臣的？你们说呀！ 他不就是这两个活宝？ 我什么都没说， 就是你们两个， 你还用说吗？像疯子似的从旅馆里跑过来说，他们来了，来了，连钱也不付，这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算是被你们发现了。 对，就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就知道在城里搬弄是非呀，制造谣言。 叫你们的钦差大臣，叫你们散布的谣言，见他妈鬼吧！ 喂，你们这两个碎嘴子，没事就知道在城里窜来窜去，弄得大家心神不宁。你们这两个短尾巴喜鹊，造谣生事的家伙， 庞车库混蛋， 大肚的蘑菇， 流氓！ 大是我，这是彼得伊万诺 维奇， 是他，是他，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你先 告诉我的，你先告诉我的， 奉圣旨，从彼得堡来的官员要立刻召见你们，他下榻在旅馆。 三套马车，飞鸟般的三套马车，是谁发明了你？道路在你的轮下黄尘滚滚，桥梁在你的轮下隆隆轰鸣，一切都落在后面，一切都留在后面。被上帝的奇迹所震惊的观看者停住了脚步，这莫不是一道天空抛下的闪电？俄罗斯啊，你究竟在向何处飞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话剧《钦差大臣》的下半部分，到这里呢，这部话剧就全部欣赏完了。这里是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